恨之恨，黄龙泽二体叔父去从军到来阵前，两军阵与黄龙把元帅追赶，而一箭射死那黄龙刀兵狼烟，而在两军阵管理了七孔正上恩典风孩儿听见后为朕的边关是狼借助幻象，母子们相见正来了这风关下配雨阳关，只知娘胖儿成龙已成梦幻，而我锦衣鬼母金大黄泉让一死，而我负了此心一片，我可怎么能够忘老娘亲往日的娇颜，娘叫儿保国家忠心不变，娘叫儿叫父母做一个忠孝爹儿难，到如今儿我做了官，娘你可看不见。我的亲，你在哪止不住泪流满面，与我是好夫妻辈分两边，想当年我从军你曾把我军中的门外说不尽的万语千言，你看我旗开得胜早把攻坚，你看我锦衣贵奏凯辉冠，自别后辈丈夫出征远战，与元帅做先锋正讨狼烟，夸战马提钢刀清凉踏遍护国家，这几年动荡心沙难争本山血染沙滩，马不停蹄忠心保江山，到如今大乱已毕封官回家转，我的妻你为何这样的命短离开人间，我那难见面的妻呀 接下来上场的十八号选手苗兴斌来自河北石家庄，参赛曲目是开店店家拖灯前引路。